绝苦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 FM98.2 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既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哦。那具体的有以下几种，首先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关注982魔力工厂，关注之后呢，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进来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了。 对，其实今天是有惊喜的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也是歌手哈。那在请出他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伙能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因为今天是这个有票送的，我们还是先来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吧，这个音乐人宋秉阳，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秉阳。 这个感觉一下子整个直播间当中开始星光熠熠了哈。 突然明白为什么今天是我跟爽姐姐搭，就是男女这样这个。 这叫小迷妹是吗？ 对，碰撞出来更多的火花哈。 这是秒变小迷妹，因为昨天呢也是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把这个秉阳的歌哈从头到尾听了一遍，从出道的歌曲到这个马上新专辑要出现的一些歌曲哈。我可能就真的是觉得鬼才啊，或者是才华呀、啊，这些词汇哈、啊，非常合适的去形容他。那到底他的歌声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哈、啊，和大家慢慢的来分享一下哈。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以及背后的创作故事。 那我们这个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奖品吧。那在这个冬季呢，因为要温暖这个冬季哈，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送出音乐剧小王子的门票8张。也就是送给4位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哈。然后呢还会送出这个百老汇音乐剧泽西男孩的音乐剧的门票8张。也是会送给4位听众或者是观众哈。这个互动方式呢，一个是刚才月月说的活力982这个的微博，然后进入到这一直播的平台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然您这个留言呢一定要留到那个就是微博上面去哈，要不然我们看不到您的这个留言。然后写出您要的音乐剧的名字。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月月来说一说吧。 没错啊，或者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982魔力工厂。再说一遍哈，982魔力工厂，发送您想要的音乐剧的名字就有机会被我们抽中了。我觉得这两个音乐剧都是非常经典而且非常好看的哈，所以真的是很期待。 那我们开始这个跟秉阳要聊一聊了哈，聊聊音乐。咱们先来说一说吧，因为我看这个2017年还有 用手指数着就能数出来的几天， 余额已经不足， 对，已经快要过去了。 对，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您2017年的状态，您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汇呢？ 突如其来。 哇，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成语呢？ 对，因为确实就是很多工作都是自己没有，之前在出道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是2016年出道嘛，2016年的8月，然后2017年就开了3场的演唱会，然后都是2000人左右的，所以说就很多工作，其实挑战是挺突如其来的。 哦，还真是，怎么公司这样？ 压力是蛮大的，因为其实自己之前是制作人嘛，所以知道就是如果作为舞台经验还没有到那么多的时候，你要hold 住一个2000人的场子，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没有主持人，然后唱20首歌的样子。 哇，20首！ 对，就包括我自己专辑的歌，然后也有给一些电影啊，和给一些其他歌手制作的歌。 哇哦 ，hold 住全场的感觉哈！ 我其实第一场紧张的胃疼。对， 所以后来慢慢一共3场，就是渐入佳境，是不是？ 对，第3场是回到家乡，回到成都去开的，然后在家乡就一下子又放松了很多， 就吃顿辣火锅，就整个人都好了，是吗？ 对，就是回成都之后就知道，就是结束了之后庆功宴就会去吃火锅了，所以就比较有动力吧。 就是原来前2场因为没吃的，所以就没有动力，是吗？ 开玩笑，其实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对，这个其实因为秉阳原来是这个音乐创作人哈，也是制作人，对，所以呢您所谓说自己刚刚出道，但其实您真的是在音乐界或者说乐坛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哈。 对，我是老年人了。 嗨，不能这么形容自己，但是的确是这个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哈。月月有什么想问秉阳的？ 哎，没错，因为我知道您是这个专业的，也是我们的这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那我觉得每一个音乐或者是每一年度，它可能这个流行的元素都不一样哈。那马上2017年就要收官了，那在2017年，我们现在应该是最后一个季度，也是第4季度。您觉得现在的比较流行的音乐元素，或者是最in的音乐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最近的话，肯定大家都会发一些跟冬天有关的歌，对，就跟新年啊这些有关的歌，就比较暖一点的。 对， 然后今年我觉得总的来说都会，其实在特别在编曲上加入了很多比较 trap 一点的，或者是一些 EDM 的元素。对，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在我们国内的话，其实风格是很多的，然后什么样的风格都有，然后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它不会自发的形成一个非常大家喜欢的风格，它会因为一些，反而会因为一些节目的导向，然后让一些音乐风格起来。比如说前几年的话，更多的是民谣。然后今年的话是嘻哈， 对，因为中国有嘻哈嘛，就所有人都可以 freestyle， 对吧？ 对， 我们说着说着就唱起 来 了， 来 freestyle， 对，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哈。当然，其实我们说起来，这个您是有着10几年的音乐经历的一位音乐人哈，虽然很谦虚的说自己去年才出道，但是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音乐方面的积累。那我看您选择的一个出道的歌曲叫做 You Make Me Strong， 是这首歌是吧？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因为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做练习生的中途就有一些作品被大家听到，那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些粉丝在之后我开微博之后大家就找到我，然后所以出道离大家知道我是隔了大概有个6、7年吧。对，所以这个时间是挺长的，但我也觉得不管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还有就是这些粉丝朋友们，我觉得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也有因为我是一个挺爱自由的人，所以当时做幕后做的也蛮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做幕后也蛮不错。但是后来是我觉得自己初心是想要去台前唱歌给大家听，所以也是有大家的支持，所以我才终于站到台前，所以我觉得第一首歌想要感谢大家吧。 所以这首歌主要是写给自己的粉丝是吗？ 就我觉得所有的 支持者 吧。 因为我看到这个台就是这个词哈，因为比如说我在地球的东边，你在另一边，我相信会分别却不是离别。 I will find you， 然后去到你的身边，然后后面说当倔强的信念在心中沉淀，我觉得还有一些港湾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之后还有一些背后的故事呢？ 这首歌其实我是有把很多自己想到在写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到的一些跟朋友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 Merry Lonely Christmas， 嗯， 那这首歌是每年到了 12月份、 对，到了12月份的时候都会被大家翻出来听，然后去微博给我留言，然后但是这首歌其实只是一个 demo， 它还没有正式的版本，之后可能要、就是今年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个惊喜，对，所以就是像这些词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的，比如说在另一边啊，这些其实是就是自己当时后来去美国深造的时候，然后的一些跟大家的互动也好，一些小故事。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你看，就是这么多年的幕后工作哈、其实按照咱们现在的话来说，也真的积累了很多的人品。您一说自己要出道，马上就有很多人，就很多的名人啊，就跑出来给您站台哈、比如说这个 You Make Me Strong， 我觉得大家下面可以看一看这个MV 啊，这个拍摄者就跟您去合作的这个明星到底是谁？看看有多少人在为这个秉阳的出道，这个给他，咱们按现在的话来说，对，打 call 啊、我们来一块儿看一看， 来看。 哎，这个是一个应该是 MV 的版本哈、 你说你的婚礼一定要有我，所以我来了。 捡到我手机了吧？ 我也是来参加 他 的婚礼。 啊？ 是不是要用里面的合影去破坏人家婚礼？ 知道我们是手机，对我来说有很多我最真的问题。想对你唱首简单情歌，让你知道你多么独特。你的微笑融化了温柔，流进了我的心门。当雷声轰隆，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等待雨点落，莫名的感动。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MV 就是秉阳的算是出道单曲吧。 嗯， 对。 那当时您怎么想到说这个要拍这样一个 MV， 或者说这些人为什么会过来这么义无反顾的来给您打 call 呢？ 嗯，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微电影的一个合作。嗯 哦， 对，就是可能是缘，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有缘分聚在一起这样吧。 就是其实当时我还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一直在这个榜单的前列。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各种就是平台啊什么的榜单的时候，都能看到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节奏非常非常明快的歌曲哈，就听起来感觉特别有力量。 嗯， 每次唱现场这首歌都是 ending。 是啊， 对，因为它基本比较嗨一点嘛，然后所以其实很多粉丝听到这首歌也觉得啊、哦、好了也要结束了，好伤感， 有唱完可以吃火锅。 对， 那这首歌是比较明快一些的，那整张专辑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这种风格曲风呢？ 嗯，其实这张专辑的曲风还挺多的，有一些比较嘻哈的元素，也像这首歌是有一些比较听起来比较 EDM 的一些，包括一些飙舞曲的元素在里边。 嗯， 然后专辑也有比较安神补脑的歌。 嗯，安神补脑。 就比如说专辑的最后一首叫摇篮曲，它就是一首非常安静的歌。 对， 然后那是一首写的外婆小时候唱小星星给我听的故事。 哇、 哦、对，我昨天就听那首歌睡觉的、 哦、 确实是蛮安神补脑的，但是确实那个音乐非常好听。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在、 嗯、 虽然他唱的是这种仲夏夜晚啊，仲夏夜晚的大雨啊滴答滴答呀、啊、然后有那种非常宁静的感觉。 嗯， 但其实呢我觉得就是那首歌也蛮适合在这种冬季来听的，很温暖的一首歌，我觉得是。 嗯， 对，那是是我突然，其实那首歌写得很快，就从想到然后做出 demo、 嗯、 总共就半个小时、 嗯、 包括把钢琴弹好然后这样。 嗯， 然后这首歌的其实最后的编曲也只加了一个大提琴进去，然后就很简单的一个编曲。 嗯，这算是信手拈来。 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歌，然后也有些时候是需要你其实静下来然后去找灵感的时候也有。 嗯，但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加了那个大提琴听起来非常的棒，因为我觉得大提琴 就是一个很暖的乐器。 对就是如果说没有那个大提琴的话、 嗯、 那可能只是一个就是摇篮曲啊然后睡前故事的那种，但加了大提琴之后就感觉真的就是童话故事了。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哈、啊、所以觉得还真的是挺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您觉得自己最信手拈来的是哪一种曲风呢？ 因为其实我在练习生时代的时候有接触过一些风格。 嗯， 然后后来去美国深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过很多种乐队，包括一些 funk、R&B、 嗯、 然后一些摇滚的乐队，还有 bossa nova。然后在玩了很多风格之后，我后来突然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风格都是一种。 嗯， 就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多的风格，只是元素而已。 嗯，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在音乐上很博爱的那种、 嗯、 就很多风格我都会很喜欢，就不会去排斥某一种风格。 嗯， 所以在我的专辑里面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元素，然后变成我自己的风格在让大家听到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一首真正好的歌，它就像一颗糖一样，它好的歌它是里边的糖、 嗯、 但是外边的包装其实可以掀起千变万化的包装，就不同的包装。 嗯， 而且很多风格其实是仅仅是一个创作人他突然灵感来了的一个很符合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嗯， 然后被大家其实最后的那他自己可能在做的时候他不知道那是风格。 嗯， 但是在最后大家听到之后就说总要起个名字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去说这个事情呢？ 对 ， 其实我看啊，他刚刚有一个比喻特别好，就是在一个这个糖果盒当中，每一颗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味道。那我特别好奇啊，因为我知道每一颗糖果应该都是你精挑细选出来的。那到底哪一颗糖果是你的最爱呢？在这个专辑当中， 这张专辑里边都是自己的孩子，就不要这样。 自己孩子也有这偏宠的嘛，是吧？ 确实我自己是很喜欢长情歌这首歌。 嗯， 然后鬼才这两首是我自己可能比较偏爱一点的嘛，可能是今天比较偏爱。 哎，其实真的我觉得他有一首主打歌哈，叫做鬼才。 对， 然后 对，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也非常棒啊。之前有人形容这个，比如说鬼才导演或者是鬼才啊、某一个艺术界的这些人士的时候，通常都会指那些就他非常有想象力的，非常有艺术天分的，然后他创造的东西可能别人根本都想不到的。所以其实之前有很多人称这个秉阳创作的音乐也是音乐界的就是鬼才啊，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啊？ 我就觉得感谢大家让我好好加油好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鬼才，就是好好写音乐给大家听。 你希望也是就是创作很多就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那种音乐是吗？ 其实我没有，我每张专辑里面会有一两首是很实验性的歌，比如说在这张专辑里是齐天大圣那首歌是比较实验性一点的。 对， 我会放很多很冲突的东西进去，比如说他的歌词我用了很多童谣，然后就是用齐天大圣的那种口吻去唱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些 trap 的元素，有一些摇滚的元素， 对， 就是而且讲的是齐天大圣可能大家都不会去关注的，他压在山下的500年。对，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实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一张专辑里可能会有一两首这样的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还是让，因为我是做流行音乐，是让大家能够去分享，能够去传唱。 所以这个确实啊，讲的齐天大圣压在山底下500年，然后听的这个曲风就会让我想起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什么又翻过了几座山 那个经典的这个创作。 哎，但你看它里面又有一些小摇滚的，里面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这个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请到秉阳来，我们不能太多放他的歌曲，放他歌曲我们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咱们还是多聊一聊哈。咱们下半段当中再继续来欣赏歌曲。 其实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哈，而且还有一些自己实验性的一些歌曲。然后其实刚刚说到鬼才，我特别想知道你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要创作这种鬼才？ 其实这个鬼才它不是它不是个名词，在这首歌里边，它是鬼才要理你，鬼才要你爱 啊、是这样。 副歌是鬼才要你爱，鬼才要去释怀，鬼才相信你说他是真爱，万分遗憾。对，是这样的鬼才。 明白。哇，真的这几句一唱出来震撼到。 对，他是其实是讲我对失恋的一个态度。 一个人晚餐，一个人晚安，一个人低头看简讯全都删完，是吧？好像也不习惯。这是您的其实不能这么八卦哈，但是这是您有切身体会的吗？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失恋都会这样，你不可能失恋了还会就是很多人在一起，你会有想要自己待在一个人的时候。 还真别说，真有那种越是失恋了，别人看他越是 往人堆里扎是吧？ 笑得开心，然后说我没事儿啊，是吧？ 对对对 对， 就是可能在人前的时候会故作坚强一下，但是可能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比较难过一点。但是我这首歌其实想要讲的就是，很多时候你难过你怎么样，你其实是你可以自己去逼自己一下然后走出来。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是自己没有那个勇气去逼自己一下，然后可能会更，你失去了一个人你还要再失去自我就更亏了嘛。 就是你不愿意走出来，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能走出来，而是没有尝试着走出来，是吧？ 对。 没错，这个会给很多很多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人，然后给他们一种莫名的力量哈，让他们走出来，彻底的释放一下自己的内心。 所以今天我们是请到了这个秉阳哈，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啊，还有他的这个新专辑的一些故事哈。其实也非常高兴，因为今天正好也是带着一些这个礼物来的哈。 没错，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泽西男孩》的音乐剧门票8张，还有这个音乐剧《小王子》的门票哈，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月月再来报一下互动方式吧。 没错，有两种方式，分别是关注我们活力982的微博活力982。然后同时呢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当然提醒您的是一定要在微博下面进行留言。那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里面直接回复您想要的音乐剧的名字，我们之后呢会进行一轮抽奖，之后就可以拿到票啦。 那刚才我们是欣赏了这个秉阳的出道歌曲哈，当然也跟他大致聊了一下新专辑的一些歌曲啊、曲风啊，还有一些创作的方面的东西啊。那我们下半段呢接着和您聊哈，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了，北京时间呢17:3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哈。 嗯， 大家好，我是张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当然今天还有小福利来给大家赠送啊。 嗯嗯，那今天小福利呢，就是会送出这个音乐剧小王子的门票8张， 嗯， 还有这个泽西男孩音乐剧的门票8张啊。参与方式呢，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关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呢，您发送这个您想要的音乐剧的名字， 嗯， 但是一定要记得哈，要在这个微博上面来留言。当然还有一种哈，更能接近我们节目直播的方式。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更加接近的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关注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直接留言说我想要哪个音乐剧的票哈，直接这个非常霸气的留下言之后，我们就会把票送到您的身边啦。 哎， 嗯， 那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嘉宾吧。音乐人宋秉阳，欢迎秉阳。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秉阳。 哎呀，刚才咱们聊到哪儿了？聊到这个新专辑哈，聊到新专辑有很多的曲风，当然也会有一些尝试嘛。还有这个说到这个一首主打歌是叫《鬼才》是吧？ 嗯， 对 啊，鬼才信你， 鬼才信你， 鬼才理你啊！讲的是这个失恋，其实也是一语双关了，因为本身您也会被很多人叫做这个鬼才音乐人。 嗯， 虽然在这儿呢，这个鬼才，此鬼才非彼鬼才，但是就是这个也有一语双关的一个含义了。但是其实我在新专辑当中呢，比较关注您的那首《成都成都》哈，您刚刚说了回到家乡成都，所以您是对成都有特殊情感的是吗？ 我觉得每个人首先对家乡肯定都有特殊情感，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有特殊情感，因为我小时候就出国留学比较早，14岁，所以说就是离开家乡之后就每年一到能回家之前就归心似箭的，然后就回家变成一件就是很珍贵的事情了，从小开始，所以说就是首先我成都话也是讲得很标准的，对，就是要刻意有去让自己不要忘掉家乡话，然后也是每次回家就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这次是刚好有机会要可以去家乡开演唱会了，所以就想到回家乡一定要有一点不一样的准备，对，所以就写了这首成都成都，其实这首歌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算是乡愁吧。 哇，这个每个人对于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以及家乡的情感真的是难以去用语言去描述哈，所以只好用歌声了。 对， 那其实我还特别想关注一个话题哈，因为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很多的流行，因为您也讲说您是做流行的嘛，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元素，而且那么多好听的歌曲，那您觉得一首流行音乐它要包含什么样的元素才可以真正的变成一首流行音乐呢？ 其实流行音乐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简单的，能够被大家记住，能被大家唱的音乐。其实在古典以前那个时候，古典也是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然后它会有创新的部分，然后它也会有被大家能够接受的部分。那所以说我觉得流行音乐更重要的是是你可能写歌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颗想要让大家听懂的心吧。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像 Jazz 这样的风格，像 Jazz 这样风格，他在创作的时候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Jazz 是一个讲究即兴的风格，那所以说其实他只需要几个和弦，然后大家就是一直在循环，然后不断的去即兴，然后演奏出更新的东西，然后更华丽的，更从你灵魂里面出来的东西，那可能很多人就听不懂了，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了，因为你觉得和声太复杂了，听不出旋律来了，那所以这就是他的创作的动机。 Jazz 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那流行其实就是一个想要让更多人知道，被更多人去不同解读的一种音乐风格。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你有这样的心，然后再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被大家认可。 对，就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它能流行的起来也是因为它的大众化，就是说有很多人都能听得懂这样的一些音乐语言，当然不是说歌词啊，就是它在音乐当中包括它的配器，就包括它的节奏啊或者是一些方面哈，都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但是您作为一个创作型歌手，刚才也说了，其实差不多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离开家啊，其实已经开始学习音乐相关的一些东西了，那您觉得这种创作灵感和这个创作技巧哪个会比较重要一些呢？ 其实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技巧肯定是前期需要去积累的东西，但是作为创作来说的话，当技巧到一定程度，你可能有些时候没有灵感你也可以写东西，但是就是两个都有的时候肯定是更好的。然而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我不用太去追求技巧和灵感，我也可以写。因为熟能生巧，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吧。 或者说深入骨髓吧，其实在很多的东西从事的时间长了，或者说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咱们说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哈，这个幻剑于无形当中了，是吧？ 我觉得其实那样说当然比较夸张一点，但我觉得是就像你可能做有些事情，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有新鲜感，你会去很认真，但是你其实有一些看的不是那么准的思想的束缚，但是你把它作为像吃饭睡觉那么亲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它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对。 而且就是你看他14岁的时候出道，就是已经出来开始做音乐，那我觉得好像应该一路上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坎坷哈。之前还有做过练习生，然后现在后来又在各种创作，然后现在终于已经就是在来到大家的身边，来到大家的面前，然后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那这一路上有没有曾经想过就是遇到坎坷的时候想要放弃啊，或这样的一些心情有吗？ 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音乐，因为其实我说到我14岁出去，但是其实我爸爸就是小提琴手 啊， 然后我是在乐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可能出生之前就是在听古典，然后3岁的时候就学小提琴了，所以我倒是我觉得已经从小就是音乐，就是有点像是真的像吃饭睡觉一样的感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放弃吃饭，要去放弃睡觉，就它变成一个没有说很刻意要去做，也没有很刻意要不做的事情了，已经变成 所以其实我觉得流行音乐人也是有不同的种类的，就是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后天可能是灵感比较充沛哈，所以呢他会创作一些歌曲也会被大家传唱，但其实流行音乐人当中也有一波是这个音乐功底非常深厚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它是有一个可以被时间见证的东西，就很多年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真正的这种好的音乐它会越听越有味道，然后我们说到的那些可能网上一时之间特别红的，但是你最开始听还不错，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你突然发现，哎，我当时怎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歌，你会有严重的怀疑自己当时的那个品味或者当时的那种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在流行音乐当中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分类的，是吧？ 我觉得我拿吃的举例好，就是吃的有一些菜它确实很经典，比如说火锅你可以它很久了它也没怎么变，它就是那个经典的味道， 真的是经典， 对，我也是个吃货， 但 是有一些快餐它可能会让你一时就流行起来，让大家突然一下就很那个，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看这个事情，我并没有觉得快餐就不好，对，我只是觉得就是本来这个这么大的音乐的市场什么样都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吧。 就是说其实每一种都不一样啊，这个天天吃比如说父母做的菜呀，然后每天吃这个特别好的饭，吃多了可能突然有一天想薯条吃了，哎，这个也有可能是吗？ 对， 是的，所以不用怀疑你自己的品味， 就是满足一下这个日常这种对于刺激的这种寻求哈。那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是同样的，就需要多种风格，然后都去接纳，然后多去体验，才会让自己不挑食才会更好。 对，刚才咱们上半段当中这个看了一段 MV 哈，是这个秉阳的一个出道歌曲哈，咱们说很多的明星为他打 call。其实我还看到一个他非常美的一个 MV 哈，叫做雨天，就是稍稍要安静一些的歌曲了。咱们刚才看了一段快的哈，咱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个慢的歌曲哈，我们来感受一下秉阳非常走心的慢歌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像这样 so romantic、yeah、因为有你在我身旁握紧我的手 Oh baby 终于明白爱情其实是一种握紧我的手 Oh baby 终于明白爱情其实是一种守候等你的 刚才我们就听到的是宋炳洋的雨天啊、哎、就刚才咱们听了一首快歌，然后现在又听了一首这个比较慢节奏的歌啊。其实这首歌创作的我觉得非常有意境，就是、嗯、你说它是失恋时候的歌曲也好，你说它是这个热恋的时候歌曲也好哈、啊、就它的这个可塑性会比较强。我不知道这个炳洋自己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首歌曲哈、 啊、嗯，其实因为每一首歌自己有一个理解，然后其实很多粉丝听的时候他会有他们的解读、嗯、其实因为每一首歌我觉得是特别是流行音乐你要被不同的解读、嗯、这首歌才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 对、 嗯、然后像这首歌我自己写的时候是一种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嗯，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MV 配的这故事好像稍稍有一点波折。嗯，但是确实是哈、啊、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它会在不同的心境下能听出来你自己的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那种可能是最好的。 对，因为我自己在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其实小说一样，如果你把故事100%都写出来了， 嗯， 那就没有意思了，就变成新闻了。 对对对， 你要留下50%以上的想象空间， 嗯， 大家才会，嗯，剩下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去想象的。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文学作品也好，哈，这种创作最打动人心、最产生共鸣的地方，就是能够让人情感上产生共鸣的地方，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所以每个人对于他的解读也都不一样。 嗯， 而且我觉得刚刚那首歌的声音啊，还有他的表现，真的特别的温暖，就是让人听起来特别的舒服。 对，炳洋的声线我觉得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柔和的，就跟他的人的个性我觉得是有点像的、 嗯、 就是他的声线是有那种融融的泛音，然后你会觉得哎，听他的歌有那种治愈的效果哈，尤其适合在这个温暖的冬季、嗯、 是 来听一听哈。 哎，没错，是治愈系的了、哦、那其实因为刚刚也说过现在已经开了3场的这个演唱会哈，那未来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或者打算吗？ 嗯，2018年我是想要去更多可能小一些的 live house 也好，或者是1000人以下的。 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在现场跟大家唱歌的感觉。 我 前段时间在成都有一场，然后我们本来只准备了13首歌，因为排练时间太紧了，我从国外回来，然后马上排练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就唱，所以乐队准备没有能准备到那么多首 uncle 的歌，然后。嗯，最后13首歌唱成了18首， 哇！ 就把同样的歌重复唱了很多遍， 嗯、 然后后边就是有刚开始是自己唱， 嗯， 唱完之后大家说 uncle 们没有，然后就那我说再唱一遍好了，然后大家就在下面他们开始唱， 然后同样的歌我唱一遍他们唱一遍。 哦， 对，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啊现场的像 Live House 那种氛围特别适合歌手去发挥，就是可能觉得如果说演唱会现场或者说大演唱会现场，如果是我来唱你来听的话，我觉得 Live House 更多它有一种互动感吧。 而且特别距离特别近，你可以看到大家每一个人的表情。 对，尤其对于创作型歌手来说，这种 Live House 可能会给自己更多的创作灵感，就说我这一段唱的时候哎，大家好像反应特别的热烈，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反馈，是吗？ 而且就是在一首歌其实你唱了很多遍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一首歌它好像会慢慢的进化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可能在第一遍唱的时候跟你唱到一年之后再唱的时候又会是另外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每一首歌的现场我觉得才是更容易留下回忆的时候。因为你可能就像我自己特别喜欢去看演唱会，然后你跟好朋友也好跟家人也好或什么，你去在那样的一个气氛里边，然后两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要歌手表现得特别好，我觉得那个印象是会非常深刻的，所以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想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小时能让大家非常的开心的满载而归。 所以你的后援队也是到了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来哈，我觉得可能就得问点这个粉丝福利，就大家想知道的问题了。我们来进行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哈， 好期待这个环节。 对，关键是秉然不给你时间思考，就是一定不要有时间思考啊。我们就一问， 最近有点累，可能反应有点迟钝。 不会的，这些问题肯定是信手拈来的哈。这样我们先来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 火锅。 好， 这个很果断。 都猜到了哈， 贯穿了我们整期节目的火锅。火锅元素。 来问第二个吧。 对你影响最深的异性朋友是？ 异性朋友哈。 异性朋友 没有 啊。 美少女战士算吗？ 啊，算。为什么他对你影响特别深刻？ 没有，开玩笑啊，就没，应该没有吧。 感觉不是很完整的样子呢。好，那下一个问题哈。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旅行。 哇哦。 对， 这也是给自己带来灵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 对，我比较喜欢那种挑战一点的地方，就大家比较冷门一点，或者是 比如哪些地方？ 比如说我之前有去今年去的是毛里求斯，然后之前有去那个喜马拉雅徒步。对，就去 ABC 那条线走了一圈。然后还遇到，对，说来话长了，遇到了8.5级的大地震，两次雪崩，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你是喜欢挑战未知啊。 对， 喜欢挑战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最不喜欢别人怎么去评价自己呢？最不喜欢的 说我像外国人。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希望别人说啊，这样感觉很洋气的样子。 不要， 我就是一个纯种的中国人，然后纯爷们儿。OK， 对，而且 自己的态度，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应该没有像前几年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像一些外国人啊或什么的，感觉不错啊。反正这几年是有人说我长得像外国人，我也很生气的 啊， 虽然长得不像。 对，有自己态度就是好的哈。 对， 接下来的 我们这个后援团有很多哈，都在支持，说彼岸哥加油，彼岸哥是最棒的哈。 谢谢， 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非常支持他的话，可以把他所有的这个现在已经出来的一些音乐哈，可以把它挨个都下载下来，然后你听一个晚上就会有我今天的这种感受啊。咱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彼岸，你最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释怀，就是我本来觉得我应该能长到1.9米，但是我只长到了1.8米。 这句话好气人。 就是我听这句话， 开玩笑，我好像没有特别不能释怀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性格特别好， 就心大嘛。 对，也可以。 对， 因为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只能代替大家去问到这么多了。希望更多的这个机会，也希望秉然可以更多的来到我们的广播当中，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好的。 最后，其实我特别希望他用自己的家乡话来为自己的专辑打call，好吗？ 首先这张专辑名字叫 Spicy。 非常的辛辣，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大概大家也听懂了， 多多指次， 非常的这个 是不是非常标准，对不对？ 是的， 反正我们也不是成都人。 成都是个好地方，而且那里的火锅很好吃，而且那里出音乐鬼才， 是不是 对，就是成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然后会让大家可以静下来去想一想，思考思考人生啊，文艺一下的地方。 哇哦，我明白。但今天有一个问题我是一直没有释怀啊，就是说这个比昂没有说出来对他影响最深的异性朋友是谁啊，我觉得下次再做你的专访。 给你送你一句歌词好了，鬼才要去释怀。 不这个无法释怀，我们下次再聊到这个新的专辑的时候，我还会问您同样的一个问题啊。 好，下次我要有备而来了。 对，好的，也有很多的粉丝在为这个比昂哥哥疯狂打 call 哈。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非常感谢比昂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下次您带着新专辑来哈，跟大家能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那今天节目先到这了，我是赵爽， 我是月月。 那么稍后呢， 谢谢 是挑战新歌声，谢谢比昂。 谢谢李阳，欢迎常来。 好的。